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501集，见露端倪。白玉堂上下打量了一下他， 你冒险潜入映雪宫是有什么目的吧？ 丁悟没作声，不过此人看起来相当狡猾，两只眼珠子下意识地转了转，似乎是在考虑什么对策。 喂，你最好别玩花样，别给自己找麻烦。 丁悟抬眼看了看四周围的影卫，以及一旁抱着小四子坐着喝茶的赵普，似乎迟疑了一下，但很快还是妥协了。 我本想等到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出来，找一个人。 谁？ 钱老三。 丁悟回答得很爽快，众人都忍不住皱眉，这丁悟也不知道是因为长相还是气质，总给人一种很危险的感觉。他这么爽快就回答了，是不是真的？别是有什么图谋或者误导众人呢？但众人又想起之前钱月似乎也很想带走钱老三的样子，钱老三是什么关键人物吗？ 你找钱老三干嘛？你也知道映雪宫里有多少高手，为了一个钱老三值得这样冒险吗？ 我也没办法，钱老三至关重要。 有什么重要的？那不是疯子吗？ 他虽然疯，但他知道白氏后人写的使用方法。 说着丁武忽然笑了笑，众人都一愣，随即回头看白玉堂。白玉堂此时双眉也皱起来了，不说的话他还差点忘了，他爹还给了钱家老大老二两碗血呢。这两人都死了，但同时血也丢了，难道血是被幽破门的人弄走了？一想到有人要用他爹的血来干点什么，白玉堂就觉得吞了只苍蝇似的那么恶心，不知道会不会对他爹造成什么危险。 那些血要怎么用？ 破除诅咒啊。 众人都皱眉，这就和传说相吻合了，可蛇老怪他们却说黑莲的真正目的是找银妖谱，是幽破门跟黑莲根本不是一伙的，还是丁悟没说实话？众人更倾向于这个看着很狡猾的丁悟没有老老实实将真正的意图说出来，展昭胳膊轻轻一碰白玉堂。 耗子，你有什么招？ 先把他关起来再说，确保他跑不掉。 展昭点点头，对身边殷侯一努嘴。殷侯瞧着自家外孙无奈，不过觉得展昭努嘴的样子还是蛮可爱的。展昭又一努嘴，殷侯让他逗乐了，走到丁悟旁边看了看他。丁悟下意识的就是一哆嗦，随后众人就看到眼前一花。殷侯好像是出了什么招数，总之快到看不太清楚。随后丁悟的气势立刻颓了，并且软趴趴坐在地上没法动弹。众人张了张嘴， 哼，帅气。 殷侯收了手，抱着胳膊看了看丁悟，摇摇头。公孙不太明白情况，凑过去问赵普， 殷侯刚才是干嘛了？ 你没见展昭很会点穴吗？ 嗯， 轻功和点穴是殷侯的两大绝学。殷侯刚才那几下封死那小子周身几乎所有的穴道，有的甚至是穴上加穴，这种穴道无人能解，但又不会危及性命。换句话说，这丁悟除非找殷侯解穴，否则等他渐渐恢复了，就会变成一个不会功夫而且手无缚鸡之力，很容易觉得疲劳又嗜睡的普通人，接近废人那种。 这么厉害？ 那是。 赵婆点了点头，伸手摸了摸公孙。 我说你以后验尸之前啊，每具尸体都让人先捅两刀，看看会不会活过来。 公孙白了赵普一眼，从他手里抢过小四子抱着，不过心里头却有种很奇妙的感觉。赵普刚才又紧张又气急败坏的样子，看着就是爽。等丁悟被带走了，众人都看白玉堂， 怎么引出那个黑衣人啊？ 我觉得他找钱老三是一方面，可能还要找些别的什么。 但是两者相比起来，找钱老三似乎更轻一些，所以告诉了我们后者。 众人听后想了想，点点头，这个分析的有道理。 这里除了钱老三之外，没什么别的能找的了，除非…… 白玉堂说到这里犹豫了一下。 映雪宫历史悠久，如果当年白月云真的知道万咒宫之类的事情，会不会在这里留下了什么线索？ 众人都摸着下巴想，觉得有可能。阴侯和天尊对视了一眼。 糟糕，玉堂要发现了，不知能不能撑到今晚。 白少侠觉得这丁悟并非是幕后主使，幕后主使另有其人。那少侠有何妙计引出那人啊？ 需要黑影配合。 白玉堂话出口，众人都下意识地回头看黑影。这会儿黑影正研究丁悟那一身骷髅皮呢，听到白玉堂的话乐了。 要我假扮成丁悟去引那个幕后人出来？ 丁悟混进映雪宫容易，出去就难了，但如果有高手接应的话，应该容易很多。 那得多高的高手啊？ 高到可以让蛇老怪和黑狮老怪乖乖听话的那个黑莲门的主人。师父，当年真正的骷髅怪武功很高吗？ 这个嘛。 天尊仰着脸想了想，随后皱眉。众人看着天尊的神色，大致就明白了，估计又是什么不好说的事情。说起来，这几个老头秘密略多。 以前老怪功夫是一般的，不过他当年有奇遇，如果没死的话，武功应该会很高。 什么奇遇？ 四个老头一起默契地望天，最后无沙嘟囔了一句： 反正再厉害也打不过咱们，所以不用理会。 又来了。 那么等天黑我们就行动。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都觉得可以一试，于是黑影就跑去准备了，其他人也各有各忙。白玉堂和陆灵儿从一帮被抓回来的黑莲派的人里准确地找到了那两个抬尸体的小厮，两人哭丧着脸说他们只是院子里打杂的，除了知道主人家很凶残之外，不知道具体情况。展昭让他俩描述一下那所谓的主人家是什么样子，二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听说主人家似乎很忌讳天尊和天山派。 忌讳天尊？ 之前有个小厮也好武学，说什么天尊可能来了荣城之类的，正好被主人听到了，没想到他一掌就将人给打死了，还说什么他才是天下第一，他声音有些哑，但是调门却很高，很古怪，阴阳怪气的，然后情绪好像很激动。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一起看天尊和阴侯。天尊搔了搔下巴望天： 是骷髅老怪？ 八九不离十。 你跟他有什么仇怨？ 忘记了。 分明没忘。 就是忘记了，就是忘记了。 白玉堂闻言也拿他没辙。 他所有的尸体都让你们处理吗？ 都是扔进窑井里，日后做化肥用。 展昭轻轻摸了摸下巴，看白玉堂： 如果有冰种子，那往尸体里面塞一个不是更好，也省了处理尸体的力气。 难道冰种子并不是骷髅派的人下的？ 也可能是省着点用，冰种子这种药很昂贵的，需要的原料很稀少，而且制作过程超级麻烦，所以有可能是比较关键的人就用，不关键的就省了。 少爷，那帮黑道的又来了。 众人正说话，就见陈修跑进来了，指着外边，白玉堂望天，展昭也忍不住皱眉： 他们怎么又来了？一天两趟烦不烦啊？ 他们说今晚五月是涂云峰最清晰，云雾散得最开的一天，是破除诅咒的唯一机会。 于是他们想干嘛？ 他们说如果想证明白家不是透露江湖黑道的运气，就解除那个诅咒， 少爷，我要不放狗咬死他们得了。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